恭候您的莅临。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北五环奥林西桥到来广营桥西向东，京开高速马家楼到新发地出行方向，京藏高速马甸到北沙滩出行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hey,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北京音乐广播，来收听接下来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中国歌曲排行榜。首先是一周音乐大事记，先来关注的是2004年10月22号刘若英的专辑《听说问号》啊，这张专辑所设定的是分手之后的各种心理状态，而为了表明情感当中的不确定性，每一首歌和专辑的名字都加上了问号。其中呢，这首与前辈黄韵玲一起合唱的《听》，是谁在唱歌，成为了奶茶的女女对唱代表作。稍后第二首歌是李霄云《房间1501》。 好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不需要换算。所以我们相遇在这季节，绝不是偶然。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穿越海洋。原来所有情节，仔细回想，都是种呼唤。感动过的故事，看过的书，经过的地方，遇见的碰上眼的远方，流过的泪光。听是谁在唱歌，还是你心里的盼望？听是谁在唱歌， 听是谁在唱歌，还是我？ 2012年10月22号，李霄云发表 EP 的标题主打歌《房间1501》。出生在兰州的李霄云十几岁，随母亲移居到澳大利亚之后，参加《快乐女声》，以亚军身份出道。几年间又将北京作为新的落脚点，《房间1501》就是他在北京家的门牌号，和所有的北漂人一样，在漂泊当中找到家的味道。一周音乐大事记，接下来回到十年前的这一天，10月23号，五月天发表专辑后《青春期的诗》，几位当时年过30的大男生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述自己青春犹在的状态。五月天凭借这张专辑获得2008年度中歌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乐队大奖，而这首唱出很多都市人内心感受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是中歌榜的年度金曲。 人群中哭着，你只想变成透明的颜色，你再也不会懵懵懂，我心动了，你已经决定了，你已经决定了。 请留下秘密吧。痛。 我一直觉得刘思涵是很会唱歌的歌手啊，这是选自去年10月23号他的专辑《特别的很特别》当中的《不懂爱》呀。依然是对他有着知遇之恩的戴佩妮担任制作人。从比赛出道，刘思涵都是被认可的歌手，而在这首《不懂爱》当中，则是唱出了不懂爱的人却喜欢唱情歌。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一周音乐大师季，不知不觉张雨生已经离开这个世界21年。在15年前2003年的10月24号，张雨生的好朋友晚辈以及从飞碟到风华的同门兄弟姐妹们在一起完成了纪念合集《雨生欢喜城》啊，这也契合了他生前活泼开朗的性格。我为大家安排的是桃子陶晶莹演唱张雨生的这首作品《单身旅记》。 我与爱情都是一脸轻松微信，躺卧床上共同享有一份风景啊，阳光随晨曦温穿透白夜窗隙，我再也不能抵挡心头那种撞击啊，背起行囊我要去远可以把过去遗忘，我不需要很确定的方向，我只要这段旅程够长，舍不得一程一程的纠葛，舍不得日升一日的狂热，我与爱情都是一脸浮丧流离，带坐车上共同饱餐一份不疲啊，大雨裂成水滴爬满暮色过滤，我再也不能忍受命运纪律游戏啊，背起行囊我要去远远方，远的可 刚听的是陶晶莹的《单身旅记》，收录在《雨生欢喜城》。10月25号，11年前这一天，2007年，周传雄推出了专辑，叫做《蓝色土耳其》。我们来听这首标题曲。 还贪恋着你的风情，又或者你的生命脉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Top 40第二十位宋炳洋来不及， 来不及再见的从前。 第十九位张杰竹，第十八位阿令最好的朋友在身边， 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闹，最美的青春不。 第十七位李建清找到你， 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 第十六位马上又近在远方， 这么不到就是远方，为了你才长出时候的翅膀。 第十五位李荣浩张嘉明和婉君，第十四位 Kiki 复演小悸动， 想让你看见脸。 第十三位苏运营生活导演， 风轻轻拂过半山腰，他的眼睛总有些冷漠。 第十二位后弦瓜很甜， 瓜很甜还很深，偏偏你要说再见。 第十一位张杰星光，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高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一周音乐大事记，接下来说到2000年10月26号发表的12楼的莫文蔚专辑，作为 Carrie 莫文蔚在新千年的第一张唱片，同时有着李宗盛来全权制作，将时尚的都会女性气质和走心的情感抒发合二为一。我们来听这首招牌的《寂寞的恋人》呢。 固执的气势一样围上了夏天，太亮的霓虹灯，天空的颜色好浅，傻子太正常，落叶是树的风险，情感是偶发的事件，用偏方治好失眠，万一你爱的吗有何心发现，温柔的誓言，恋爱的肢体语言，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消息的爱与不爱之间离得不是太远，吞 如人，真是让人不开心的。越是相爱的两个人，越是容易让彼此太依赖了，放手了，不值得，不要了。吞下寂寞的恋人啊，试着辛苦的去了解，却是遗憾少见，有谁 寂寞的恋人呢，收录在18年前10月26号发表的12楼的莫文蔚专辑。尽管当年李宗盛和莫文蔚的联合并没有让这张专辑成为唱片市场的爆款，甚至有那么一点点遗珠之憾的感觉，但是每一首歌那种点中内心的品质，以及莫文蔚自成一格的演唱啊，都令这张专辑在多年之后仍然令人回味不穷啊。一周音乐大师记继续停留在10月26号吧。接着下来关注两张发表在2012年的专辑。首先说到盲人歌手，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来自新加坡的陈伟莲，他细腻的演唱感人至深。在2012年10月26号陈伟莲推出专辑《分岔口》，翻唱了多首流行经典，而这首陈晓东的歌也经由陈伟莲的演绎，在6年前让很多人又感动了一次。我也特别喜欢陈伟莲，来听他的《孤单的夜里我不孤单》。 你让我发现天的蓝，蓝得让人好心安，生命的颜色于是开始不平凡。你让我看见海的宽，宽得够容下梦想，生命的样子变得好简单。孤单的夜里我不孤单，爱过的人显得坚强，哭着或笑着入睡都一样。爱过就没有遗憾，笑着或哭着醒来都无妨，有个人住在我的心上，就久长长。难得让人好心安，生命的颜色于是开始不平凡。你让我看见海的宽，宽得够容下梦想，生命的样子变得好简单。孤单的夜里我不孤单，爱过的人显得坚强，哭着或笑着入睡都一样，最美丽的脸庞是明早的太阳。孤单的夜里我不孤单，爱过就没 我不孤单，爱过就没有遗憾，笑着或哭着醒来都无妨，有个人住在我的心上。 如果你最近是低潮期，又是单身一个人，这首歌恐怕会戳中你的泪点。来自新加坡的陈伟廉翻唱陈晓东的《孤单的夜里我不孤单》。接下来和陈伟廉这张专辑同一天发表，2012年10月26号啊，这张专辑叫做《年轮》。2008年，19岁的黄雅莉呢，当时签约了台湾的福茂唱片，到这张《年轮》是她在福茂的最后一张专辑。短短几年，从十几岁到20出头，也是一个人成长当中难忘的经历，这也是这张《年轮》的意义所在吧。黄雅莉。 心里种一棵树呀，等你走过能看见，爱每天多一点枝芽，你现在哪儿当只秋千，人们说已没有神话，还是想要浪漫一点，用深情来跟这个世界，就不在乎风雨或晴天， 年轮。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一周音乐大事记。那今年是香港歌手邓紫棋出道第10年啊，九年前，2009年的10月27号呢，她推出了用年龄命名的专辑，叫做18。有一首歌呢，用自己的英文名来命名。刚刚出道的邓紫棋呢，就有了 Get Everybody Moving 这样的音乐号召力啊。来听这首歌 GM Jam。邓紫棋。 你睡着的时候，用雪花轻轻地飘在屋顶上，我悄悄地靠在你身上，听着你的心跳。他们看不到雪结成冰之前是什么模样， 新加坡的陈洁仪在2003年10月28号发表出道十年第九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叫做《懂得》，那时候她的唱片公司就是海蝶音乐啊。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榜一周音乐大事记，在16到17年，谭维维推出了以季节命名的系列 EP。2016年10月28号，系列第二张《秋收》发表，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飞》，稍后来推荐每周 Top 40的新歌啊，别走开。 树叶。

个八号朱兴东事不关己。 我不要再为你哭泣，我不要再为你伤心。 新歌九号岑宁儿 Ride。新歌十号关雅欣离你最近的地方。 你懂我的梦。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嘿、hey,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欢迎各位光临全新一期的中歌榜，来推荐 Top 40的新歌。在昨天揭晓了本年度第40期 TOP 40里面，张信哲的友情世间登顶冠军。那么今天的新歌一号同样是出自他的这张歌时代二专辑，翻唱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如果张靓颖唱出是对于爱情的期许，那么张信哲的翻唱呢，则是代表了在历经风霜之后对刻骨铭心的爱情回味啊。这次张信哲联手莫斯科交响乐团在北京国家音乐厅以 One Take 的方式完成专辑录制，相当厉害，并且推出了歌时代二黑胶唱片。 幸福来得好 想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终于等到你，差点又错过你。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自己。终于等到你。 张信哲联手莫斯科交响乐团在北京国家音乐厅 One Take 方式完成专辑，录制相当厉害啊，收录在歌时代二里面的终于等到你，翻唱张靓颖的作品。接下来我们来听 Alex 杜德伟2018年的专辑《起来》当中的主打歌曲，叫做《再见陆毅》啊。这首歌呢是一首 R&B 结合 Hip Hop 的一首作品，中间一会儿听到的 Rap 的部分呢是来自美国说唱界的新秀 Detroit Diamond。这首蛮新潮的作品呢，却是为了纪念他已故的一位挚友。杜德伟有一个二三十年的老朋友叫做陆毅，几乎每周都会见面。有一个在一个意想不到的上午呢，陆毅在单车骑行当中突发意外离世哈。所以这首歌呢，要以更积极的态度来劝慰大家，要活在当下，珍惜现在。 明白当时你的笑容，只留给我一辈子的礼物。 Nobody knows where we'll be, it's a strange place. I close my eyes to see your face, watch you go away. Guess it's a planetary mission. I'm guaranteed to miss and wrote a song about you, Louie, hope they listen. Even though we've been friends many lifetimes, I'll be missing you again till I see you on the other side. Could you smile in my dreams, let me know that you're good. It's been a while, don't leave, you did what you could. On the rooftop, wishing I could touch the heavens. Can you see me? I'll be here until we together. Keep an eye on me, loved one, cause sometimes I feel lost, where's love gone? As the sun sets slowly, I can feel you leaving. I think of you till I no longer breathe, knowing that I need you. God, please give me strength, I hope you hear me through this music. Until we meet again, I love you. 我的老朋友 整个榜 Top 40本周新歌二号 Alex Dudaway 的新歌再见路易啊，新歌三号李荣浩，那第五张专辑已经浮出水面，名字叫做耳朵。这张专辑呢就是还蛮抒情悦耳的，这个色彩又复古，有着八九十年代港乐的风骨哈。这首专辑的标题曲是李荣浩这个首次演唱他人写的歌，也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两年前因病早逝的性情词人文炯。这是文炯生前填词的作品，作曲人是郑宇介。李荣浩耳朵新歌三号。 谁的脚步近了，谁的脚步远了，我都竖起耳朵听着，楼道里还是空空荡荡的。我没听你倾诉，没去感你孤独，总是闭着耳朵，直到心房里变得空空荡荡的。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蓝素巧的眼睛却失策了，左右耳朵也埋怨着最近好像少了些什么。谁的脚步近了，谁的脚步远了，我都竖起耳朵听着，楼道里还是空空荡荡的。我没听你倾诉，没去感你孤独，总是闭着耳朵直到心房。 中国网 Top 40新歌三号李荣浩的新歌耳朵，这是他的第五张专辑的同名歌曲啊。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张信哲终于等到你，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新歌二号杜德伟再见路易， 我的老朋友当下山河永久。 新歌三号李荣浩耳朵，新歌四号阿令有一种悲伤， 有一种悲伤。 新歌五号容中而假阿拉江色， 新歌六号火箭少女101生而未盈。新歌七号炎亚纶沉睡的巨人。新歌八号朱星东事不关己。 我不要再为你哭泣，我不要再为你伤心。 新歌九号岑宁儿 Ride。新歌十号关雅欣离你最近的地方。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新歌是 Alin， 有一种悲伤， 有一种悲伤，不想要与你分开，思念在背对背张望，你是所有，你是合照一张。 他为爱情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演唱的主题曲，有一种悲伤啊，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是不是想起来以前好像全向佑演过一部韩国电影啊，就叫这个名字。显然不是这部片子，应该是一部新的电影哈。阿令呢，而且还在这部电影里面第一次出电，在影片当中本色出演，扮演一位歌手啊。这个在录音棚拍了2场戏，唱了2首歌啊。据说第一次客串演员是没有压力的。 另外呢，他还登上了《幻乐之城》，以一镜到底的方式上演了一部感人的微电影。嘿、hey, 你好，我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带来全新一期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是为各位推荐 Middle Top 40 的新歌。同阿玲一样的，下面这位歌手也是首次出电并且担任主演啊，在电影聚焦藏族家庭的电影《阿拉江色》当中扮演一位从自私啊善妒到释怀包容的丈夫以及继父罗尔基这个角色。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藏族歌手容中尔甲。我们来听容中尔甲演唱的同名电影主打歌《阿拉江色》。 那座碉楼屹立了多少年，这碗美酒就酝酿了多少年，酿出了故乡的河，故乡的河酿出了故乡的山，故乡的山。那首歌谣传唱了多少年，甘甜的祝福就流淌了多少年，唱红了汉子的脸，汉子的脸唱起了女人，女人的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本该是缘念一场，不料却缘有两相，谁轻许的一眼地老天荒，再不问来日方长，遇上苍月发散场，舍下我此生时光，是无缘一场，能毫发无伤，但求你别来无恙。明明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又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它世事总是重逢，是我对所有的愿望。 守在云里素手成双。本该是为念一场，不料却缘由两相。谁轻许的一眼地老天荒，才不问来日方长。欲相藏越发散场，舍下我此生时光。事如愿一场，能毫发无伤，但求你别来无恙。明明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的脸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它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等到你暖一双，再与你素手成双。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它是世 事，好音乐就在这里，中国歌曲排行榜。 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敞开用，存话费还送电子券。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来关注天气情况。由于冷空气姗姗来迟，午后能见度未能得到改善。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随着冷空气渗透，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逐渐改善。明天将是个大晴天，空气清新，风轻云淡，适宜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转晴，阵风6级左右，南转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3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演出市场。2008年，陶冶、段妮、王好创立的陶身体剧场，如今已发展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现代舞团。其10周年纪念演出将于11月24号、25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行。这次10周年纪念演出中，重三作为舞团精神探索的起源，由2段双人舞与1段独舞组成，分别以移动、推拉、抛物的律动来探讨身体运动中由简至繁的无限广义性，曾受邀在纽约城市剧院演出。而九则由9个舞者在每一秒形成不同的动作关系，从而探索由繁至简的美学过程。继续来看，首届国际默剧展即将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期间将为观众带来来自6个国家的9部作品，演出包括了无语言或仅有少量语言的戏剧、形体剧、默剧、新马戏等等。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推出的《我心深处》将作为这次默剧展的开幕节目，首度在亚洲上演。默剧是舞蹈与戏剧之间的一种表演艺术，演出者基本不用文字语言，只以自己的身体和形体动作表现出不同的情绪、情节和故事。在很多现代默剧表演中，演出者甚至不用任何道具，只以动作让观众感受幻想中的无形道具。最后再来看，中国国家京剧院20号在伦敦萨德勒之井剧院上演梅派经典剧目《太真外传》和经典传统剧目《三岔口》《金钱豹》，

火箭少女101最近来打榜的非常猛哈，这首歌叫《生而未盈》，本周新歌六号，选择他们的首张 EP《壮》啊。他们继续要完成的这个元素就是洗脑加魔性，不管是之前来打榜的卡路里，还是最近的这些新歌哈，反正总是会让人哎有那么几句记得很清楚啊。OK，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新歌七号的歌曲，来自炎亚纶《沉睡的巨人》呢、啊，选择他最近的一批《亲爱的怪物》啊。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嘿，推荐新歌。 你渴望一种改写纷争的系统，没有邪恶与贫穷。删除泪，只剩笑容。一生火药的时钟，每秒钟都是恩宠。你我不特别英勇，却能创造出不同。遵从别人。曾努力虽败犹荣，地球其实一群众，总有个人会听懂。蝴蝶才撑破了蛹，向往的大雨化丛，自己做出决定。 炎亚纶的《沉睡的巨人》哈，填词人是来自新加坡的小韩。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新歌八号啊，常常在榜上出现。虽然是90后，但是喜欢老歌。然后呢，他嗓子呢是还蛮沧桑，自带故事的感觉啊。那今年6月推出了专辑《我有一个朋友》之后呢，他已经上线了两首新歌。啊，这首《事不关己》呢，标题看似冷漠，其实唱的是爱情当中的诀别：分手之后不打扰，不耽误对方，也是最大的善意啊。 我不要再为你哭泣，我不要再为你伤心，我不要再为了你压抑着情绪。我的世界从此少了你，干脆就让彼此扯平。你不再属于我，不再相信，不再是你的唯一。

陈宁儿啊，真的很多人都很喜欢她的声音啊。她曾经呢先后啊担任很多这个大咖演唱会的和声，后来还参加了陈奕迅的 Duo 巡回演唱会，林忆莲也邀请他同台等等啊，李宗盛非常的赏识他。这首 Ride 呢是陈宁儿在散步的时候呢边走边写的一首歌，他觉得人生呢就应该像散步，不求快不求慢啊，从容的这么一直走下去啊。麒麟呢在北京为各位带来的全新一期中国榜的直播要到这里要说声再见了。新歌十号这个名字呢叫关雅欣啊，他也是选秀比赛当中的老面孔了。哇，我的天，06年啊，当时14岁的时候就参加了超级女声啊，18岁参加花儿朵朵，2016年又参加网络版的超级女声啊，今年10月份推出首张 EP 关于新生，追求音乐梦想的啊这个梦呢一直是没有断过的。我们来听一下关雅欣离你最近的地方，本周中国榜第10号歌手。 面对城市寂寞，走过感情无措，我也曾对明天怀疑过，放下失望不安，不再迷茫遗憾，下一站已选好期盼，奔跑到离你最近的地方，让你看到更让你骄傲，你懂 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我知道你为我留下太多，那时候我却不懂，我渴望温暖，我渴望拥抱， 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十位张靓颖我不在， 我不在等着别人的看看。 第九位丁薇风度， 爱都让得出。 第八位邓同天心事， 望你愿意冲脱秀人间。 第七位陈奕迅渐渐，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